穿越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 周传雄《男人海洋》，你会发现他的名字跟很多早已被唱烂的歌曲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看似粗犷的男人一直都老老实实地唱着自己的情歌给你来听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这位王心凌。我其实还蛮喜欢他之前那种俏皮小女生的感觉的，而这首歌也是他当年的代表作品之一，《彩虹的微笑》。 好丈夫，爱得一塌糊涂，也不要。

德华的歌《天意》。我们说到宜家呢，宣布要在美国东北部为顾客提供免费的房屋大改造的服务。那位于费城、纽约、新泽西、华盛顿和波士顿等地的消费者呢，现在只要拍摄一个2到3分钟的小视频，阐述一下目前的居住情况、屋主的个人信息和所期待的房屋环境等等，就有可能来赢得这个机会。到时候宜家的五人组家庭之旅小分队不仅会上门服务，连提供给顾客的新装家具也都是免费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改造仅限一个房间。 还记得那年的夏天，椰子树占据了海边，太阳光灿烂的刺眼，你轻轻吻了我的脸，飞机越过海面，下不见，就在一瞬间，你和我之间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，跨进的时间却带不走回忆里的画面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在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笑容觉得没变，就在那瞬间，有很多感觉，排山倒海淹没了视线，你没有开口，紧紧地拥抱着，却以为深渊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，以为时间可以像沙滩和潮汐，洗去回忆的痕迹。如果不曾分离，我不会发现最后悔的原地，还是最爱你。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

其实从1986年开始，周华健踏入歌坛，他就演唱了《寂寞的眼》《孤枕难眠》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等歌曲，而因此作词人作曲人就把这些歌曲都巧妙地融合在这一首《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》当中。而这首歌呢，在当年2002年也获得了年度十大杰出金曲的荣誉称号。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，来自 By Two 组合《爱的双重魔力》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时间，好音乐继续进行了。 你是我的最大秘密，相信一切在日记，心跳藏在抽屉，只能让你猜，不必分析，月夜凝神看你，你知道藏不住秘密，爱的双重魔力，夜不散夜不离，悄悄躲在心底，说一万遍我爱你爱你，借我勇气慢慢地藏在心底，一步步走向你，给我爱的魔力，不退缩不犹豫，甜蜜话在嘴里，想告诉你我爱你爱你，随便奇迹爱上改变的勇气，都是因为你， 幸福里，我愿深埋你的美，

现在是12点整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锦卫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，三河第一声，重要新闻权威发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黄庄镇把气氮煤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点任务，统筹调度，全民参与，持续加力，全民攻坚，全力以赴推进气氮煤工程。针对入户难、挖沟难、出行难等问题，黄庄镇本着先易后难、先小后大的原则，逐步推进村街进场施工，制定切合实际、符合民意的实施方案，尽力将可预见因素考虑周全，把工作环节研究细致，分类对症施策，牢牢把握主动权。施工方和百川燃气安装队伍积极做好协调沟通，搞好对接，全力协作，形成工作的合力，整体推进气氮煤工程。在总任务和时间节点不变的前提下，根据各村不同的实际情况，倒排工期，保证工作进度，做到一天一变样。土方施工单位把每天的工程量和需要的人工机械确定好，百川燃气公司排好每天装炉装表数及回填数，以此确定每天工人施工人数。针对新进场的村街，要求村书记、主任和百川公司必须先进行调压柜选址、安装工作，抢赶进度。截至目前，2017年度气氮煤工程中，土石方施工已全部完成的村街有17个，完成调压柜安装工作的村街36个，挂炉9084台，占比75.21%，挂表9077块，占比75.15%，水暖连。连接验收完成2125户，占比17.59%。此外，镇气代办每天入村督导检查施工情况，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工程质量问题认真做好梳理，不等不靠，快速进行协调解决。涉及哪一方，要求哪一方立即整改，不能现场整改的，明确完成时限。对复杂问题，召开专题协调会进行集中解决。同时，镇气代办定期会同建设局、百川公司、监理公司、土方施工单位等有关负责同志，就气氮煤工程有关问题进行现场督导，要求各施工单位抢时间、保进度、保质量，确保黄庄镇气氮煤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日前，我市召开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会，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长孟海涛出席会议并讲话。他要求要深刻领会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提高回头看的主动性和责任感。各级各部门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积极投身回头看工作，查漏补缺，改进不足，提升贫困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，赢得民心。要严把政策标准，全面推进回头看工作，要把好政策关，把好培训关，加强分工协作，严格认定程序，加强统筹协调，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强化督查考核，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。各镇党委政府是回头看工作责任主体，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，要亲自谋划，直接安排，靠前指挥。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组建镇级回头看领导小组，充分发挥镇党委、政府、村两委班子的作用，推动工作扎实开展。市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将派出督查组，对各镇回头看工作进

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，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，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，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，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应达医院可直接报销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，急救电话0316-3306-120。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河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哦，天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恒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中午12点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要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，我会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你度过富有能量的好音乐时光，同时呢，这些能量音乐也会成为你的精神食粮，陪伴你享用午餐的这一小时。我们来听听，这是任贤齐的作品《花太香》。很多小年轻们，他们有点不太理解任贤齐当年怎么能够那么红，可是问题是人家当年就是那么红。通过一首《心太软》之后呢，然后出演了很多的电影跟电视剧，比如说在2001年，他还主演了电视剧《新楚留香》，而我们听到的这首《花太香》呢，还是他当年主演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。 上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？黄昏尽，晚霞。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写得真写不怕，依然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又一亮，晚风吹秋如海浪，来呀来呀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倒戈爽快唱。望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涌成沙，看烟酒风雅，不是祈求太好。花下风的花丝洒入香，不该遗忘的伤，只在乎爱多长。 Got you. 的男女子啊，想哭一句话，想我想你好，花太少，花下风流花似放明朝，不带一手走得坦荡 听完了任贤齐的作品之后呢，雷克斯继续跟你来分享，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歌《闪光的回忆》。今年呢也是逃跑计划他们成立十周年，其实在之前呢他们更多的是出现在音乐节的上面，在各个地方来表演他们自己的音乐作品，而通过了夜空中最亮的星之后呢，他们也被更多的听众所接受了。我们要听到这首《闪光的回忆》，就是他们在今年六月份发布的全新的单曲，而他们也用这首歌来回到大家的面前，自己创作自己编曲，保留了逃跑计划的原汁原味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不涉及任何高超的表达方式，只是用简单直白的词语来轻易的俘获你的心。来听听这首作品吧。 妈妈，你的伤口不安的时候，你的手冷吗？在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一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，你身边的如今色心红颜一句在哪里无际，只见你的眼光里怀疑那悲伤如珍珠在我背后，奔跑是罪恶，唯独你曾遗忘美好的部分，这才是依然在脑海中闪闪发光。那时候时间很长，去你家的路很顺畅，不拘理想，而天空 是12:26。

又有一个国家在想办法要减少他们国民摄入的糖含量了。在上个星期呢，新加坡卫生部宣布了可口可乐、百事可乐、雀巢还有日本的 POCA 以及新加坡本地的饮料公司都要承诺在2020年之前将旗下含糖饮料的含糖量降低至 12% 以下。新加坡因此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获得饮料行业大公司减糖承诺的国家。而按照新加坡卫生部的说法，这七家公司在新加坡的包装含糖饮料市场上面占到了 70% 的市场份额。在他们兑现承诺之后呢，新加坡消费者每年消耗的糖可以减少30万公斤，这个数值还是相当可观的。 为何常常和世界保持距离，关上心门不让任何人进去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害怕面对自己，说来说去全都是自己。不过这个世界像是骨牌效应，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关系，你拉我就前进，你吓我就开心，整个世界全都有关系。把心握紧，手握紧，有什么事情搞不定，一个小小决定就能改变彼此的距离。把心拉紧，头放低，有什么难关过不去，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靠近。相信能不让任何人进去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害怕面对自己，说来说去全都是自己。不过这个世界像是骨牌效应，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关系，你拉我就前进，你笑我就开心，整个世界全都有关系。把心握紧，手握紧，有什么事情搞不定，一个小小决定就能改变彼此的距离。把心握紧，头放低，有什么难关过不去，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靠近。如果有什么是失去了，如果有什么是做不断，如果有什么是忘不了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把心拉紧，手握紧，有什么事情搞不定，一个小小决定就能改变彼此的距离。把心拉紧，头放低，有什么难关过不去，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靠近，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靠近。 吴克群把心拉近。我们说到新加坡要求七家饮料公司呢，把他们各自旗下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要降低至 12% 以下。之所以推出这样的措施呢，是想借此来改善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。而根据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，亚洲人人均每日从汽水当中摄入的糖分为 6.08 克，而新加坡的这个数字达到了 11.99 克。 实际上雀巢以及新加坡当地的两家饮料公司呢，都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了。而可口可乐跟百事呢，在新加坡出售的饮料里面，分别有 97% 和 80% 的产品含糖量都不高于 12% 的。所以你去新加坡喝饮料，你会发现诶，好像跟我们国内喝的饮料味道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没有那么甜。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，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。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，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。别对我抱歉，别总觉得对我亏欠，现在他在你的身边，就对他好一点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，我们曾经过那么多考验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。 都要崩塌，我们 过分，我失去过的真心拥有。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太多，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 现在是12:44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品味1033， 品味1033，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。行走城市，一本书，一座城，城市阅读，行走城市，行走城市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。欢迎来到行走城市，我是金灿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唐山，而带上的书是《如果没有归途》。先来听这样几句话：人生总有新的命题出现在你顺流而下或者逆风而行的时候，像是不可拒绝的任务，接受执行，毫无余地，不等人回神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正在经历着自己人生的新命题，总会有大大小小的分叉路口让我们去选择，只能向前，拒绝不了。刚才这段话来自作者阿鹏叔。不管走到哪里，住在哪里，阿鹏叔总是能安然地面对和感悟生活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旅程。凤凰城应该是唐山众多别名中最文艺的一个了，意在说地震的劫难之后，这座城市大难不死，浴火重生。市中心是抗震纪念碑广场，阿鹏叔小时候每个春天学校都会组织来这里。广场对面是非常有名的商业区，其实所谓的商业区起初不过是因为全市最大的百货公司坐落在这里，而这座地标性质强烈的楼宇也就顺理成章的被命名为百货大楼。这里对凤凰城的很多人来说就是时尚和高端的代名词。可以看出阿鹏叔非常了解唐山，他还知道有一条小路隐蔽在大楼后面住宅小区浓密的树荫里，每逢周末会有一些人带着自己积攒的油品出现在这里，他们有的来找心仪的邮票，有的以票会友，有的就是来闲逛或者找一个角落坐会儿，晒晒太阳，凑凑热闹。这群人当中有一个中年人，头发稀疏，眼袋低垂，眼眶有点黑，身材臃肿。因为不修边幅的外表，他比同龄人看起来都要显得老一些。他是老李。老李总是在几乎固定的时间带着一个墨绿色的小马扎缓缓而来，然后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，把自己的油品翻到某一页再摊开，然后摆在铺好的布上。大多数时间里他带着老花镜自己静静地看书，偶尔有人驻足他也不闻不问，甚至连眼皮都不愿抬一下。读一本书看一座城，